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沈。 好，我们先来听两段音频。 行政长官梁振英踏入会议厅，多个泛民议员就揸住标语上前要求他回应游行市民的诉求，同埋落实无筛选的普选。 暂停会议。 在会议暂停期间，议员黄毓民爬上议员席的台上边，先向梁振英掟文件。同一时间，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就向梁振英掟纸星星。黄毓民拿了议员席的玻璃杯掟了出去。玻璃杯跌了在梁振英的后边。碎片散在地下。保安员将黄毓民和人民力量的陈伟业和陈志全拉离开会议厅。二十几位泛民议员在会议厅的出入口叫口号。立法会的保安员就在泛民议员前面筑成人墙，之后泛民议员集体离场。 我不记得了，我琴上张台什么都掟了，大佬不记得有这样就怎样。有 什麼 問題啊？ 咁但有議員話可以即係告你哋、 潑水係啊，潑水。咁而家擺明係擺明對抗佢嘅啦，咁咪睇唔到啊？係咪？佢應該死添啦！呢啲人落地獄啊！叫佢。我有掟咗好多嘢出去，我唔知掟嗰啲咩出去啊！告我，隨時告我都得㗎。隨時我喺立法會話要即係唔係掟雞蛋掟汽油彈咁啊？林鄭月娥夠話要追究啦，咁點解唔拉我咧？簡單啫嘛。我告诉你们这些心态注定第日全部做奴隶的了，是不是？对抗一个这样的极权，你怎么跟他客气呢？是不是？我就算有订又如何啊？ OK？ 黄毓民说梁振英只是得689票当选特首，订嘢的目的就是羞辱他，认为他没有资格管治香港。 好，先简单的翻译一下哈，这是上周的一段港文，说的呢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又向出席答问大会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这次是扔水杯，因为中间有一阵呢是休会，休会的时候呢泛民几位议员呢就冲到台前向梁振英叫口号，基本叫的口号也是21位啊，这么多的泛民议员，21位冲上前去对梁振英叫，大意呢也是提出对于普选的一些诉求。然后在另外一边呢，黄毓民就爬到最前面的应该是议员桌子上，他看到桌上有什么他就直接往前面扔，结果最近的发现是一杯水，一个装满水的水杯，然后就直接扔过去。哎，这一次梁振英的反应跟他过往被扔什么陆母溪呀、扔纸啊、扔香蕉啊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不一样，他转过头去，他捡起地上一块玻璃碎片拿起来，他觉得这是证据，然后对着镜头说，屡次有立法会议员在我和特区政府其他官员出席立法会会议期间，不单只有侮辱性的言辞，而且越来越激烈的动作都有，包括刚才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到现在已经离场的立法会议员投掷物品，包括现实打烂的玻璃器皿，请立法会和全体社会重视这个事件以及发展趋势。还没完呢，他说大家要反省，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么狠的话呀！我印象当中，他对着立法会员说：“你们回去反省吧。”哎，好，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他也没有就此罢休。虽然是说我代表立法会议员、立法会啊，向特首及特区政府的其他官员致歉，但是呢，我觉得特首和立法会的议员都要进行反省，并不只是我们的人需要反省。你要想，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让议员或者市民无法接受的事情，大家才会去做出这么激烈的 动作？ 就是这个砸杯那个动作，那肯定，肯定暂时来说，就是传媒跟这个市民也不是太欢迎的。好像有一个传媒做过一个在砸杯之后就做了一个访问，然后他访了不是太多的那个市民，但是大概有七成多的市民说。你可以砸纸啊，或者 是 不会引起受伤的那些东西，但是砸杯子就，但是这个砸杯子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那个杯会突然间爆破了？ 杯子扔在地上不会爆破吗？ 它是地毯吗？ 它可能是扔到墙上吧。 墙壁上。 好了，这不是重点了，重点在于呢，被扔了杯子之后。也就没过多久吧，很快特警就来了，就是不是特警，是重案组，是中区警察的，中区警区的重案组，就便衣警察就过来拍照啊，就把它当做这个袭警案来处理。这些特警探员呢，是在达文大会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之后，就立刻去到立法会的议事厅。那很多的市民也觉得。哎呦，啥没啥呀，是不是这么大件事啊，都要调动重案组的成员。不过呢，你说到香港的立法会的暴力事件哈，这次不是第一次，很多回了，而且我印象当中是很久没有出现了。但是每一次都是一如很多次的这个轨迹，都是扔完之后呢，被现场保安给清出去。清出去之后呢，这几名非常擅长在议会厅里面制造暴力事件的议员，对着媒体一大通的羞辱现任的政府官员，并且是甚至会指责记者，会骂市民。刚才就包括我们听到黄毓民议员，他就说这些记者们，你们迟早会做奴隶的，你们要做奴隶的啊。然后，但是媒体和观众非常非常喜欢看这样的画面。 我觉得。你先把这个他们的身份，议员跟特首，就是官跟民意代表这身份拿走，就两个人好了。如果今天凡树你觉得我有做什么，觉得好像你不太满意的东西，你就只要往我位置砸了个杯子，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我觉得在之所以文明，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一条线，对，它是一条底线。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了，议会你可能说，哎呀，议员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一个，他只是表达他的一个立场，他可能做得过激，但他只是在表达他的立场，我跟你不一样的立场。可是有些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政治，就是你要非常小心这条线的尺度在哪，因为过头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是伤到是梁振英，你是杯子没砸到他，可能你自己是伤，对，因为就像我上礼拜六跟几个朋友出去吃饭，这几个人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在那边就开始在聊这个砸杯事件，就会觉得如果这样，你就是他不是讲说我只是桌上有什么东西，我随手拿了就砸吗？如果是这样，你现在真的是可以拿起什么就砸，一个手榴弹我就砸吗？有什么就砸吗？他们会觉得真的是只可以这样解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一个事就是一件对的事，当你在某一些点上你过头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得到反作用力。 他可能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就是我一开始不关心政治，但是你看我一砸东西之后，大家反倒是对这个事件，你尽管是也许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我们当时在立法会讨论的什么，但至少是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不是他的一个目的之一。 所以我那个朋友呢就在脸书上支持反战中，所以啊，你要看这个超反中，他本来都不讲的哦，我还不是支持战中，就支持反战中。所以有一些人这样的事情他会被刺激出来，所以梁振英应该要牺牲一下，就被砸中。砸中这样可能， 他其实是立功 了。对，其实是立功。 其实这个激烈的行动呢，就是反效果真的会引起出来的。因为，我常常呢就是坐那个计程车，那些司机有时候都跟我谈那些议员的表现。比方说有某一些议员，就是一开会的时候他就大喊，然后就砸东西，然后不到30秒就给人家赶出去了。那他就可以慢慢的吸烟啊，或者吃午饭啊，或者看咖啡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议员其实他们本身的兴奋真的有代表民众的那个责任在里面。有时候他们不停的砸东西，但是效果没有见到什么效果，就是官员不理你，特首不理你，那他们议政的那个责任在哪呢？他们从来没有发挥他们应该有的功能。 我就是非常好奇哈，你像支持像长毛啊和黄毓民这样的一些选民，他们到底在哪里？因为我这几年渐渐听到身边指责他们的人多起来，就是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大家会很陶醉于他在媒体上的一些演讲也好，指骂政府的也好，因为他经常都是抱着一摞书 引经据典，你说实话，如果从演说的角度，你不得不佩服他。 嗯， 他是非常有天赋的演说家和煽动家。我有时候有一种错觉，我是他是错生在了香港，他如果换了去别的地方，他可以完全搞政党政治，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光芒耀眼的一个领袖。但是在香港，我觉得有时候他有点悲哀，就是可能你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大众的注意，来保持你在媒体上的一个曝光度。但是说句实在话，我想起我在来这边之前，就是大概三年之前吧，在立法会有一个咨询会，就是我代表我当时的机构做过一个发言。当时黄玉明他们不在现场，可是有跟他们风格很相似的，就是其他的发言人他们在现场，也只是普通的市民，但是采用的方式呢，跟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像长毛、黄玉明他们很相似，就是摆那种非常夸张的道具，然后呢直接戴在头上，戴特别高，然后每讲两句话呢就开始喊口号。因为前面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像我准备那篇稿子，当时讲文化局的什么构想建议之类的，我们准备了有半个多月吧，就是那篇稿子，我又不是广东话作为母语，然后还在办公室里每天在那勤操广东话练习，然后你准备这么充分，觉得我是带着真心诚意的，是想来给政府提一些建议，但是好，其他的人可能跟你的态度也非常相似哈，就是没说几句话呢，没等几个人好好发言，接下来就完全气氛给破坏了。你当时的感觉是很反感的，就是我想，我的天哪，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最深的印象，我说哇，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的心态跟我在外面看新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做电视观众的时候，我也喜欢看这种冲突性很强的画面，非常有戏剧性嘛。那你否则很闷的在那儿听你发一个言我发一个言，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听得懂，你也会觉得看不下去。但是你实实在在是坐在里面的时候，你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心平气和的，非常理性的客观的来表达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真正的希望他有对这些事情是起到实质性的帮助的。你会对那些喊口号的人表示失望，然后就是愤怒。 但樊叔，你点到一个重点，就是你想你，我记得呢，那时候2008年，那时候陈水扁那时候贪污刚执政，就是换政党轮替嘛，马英九上台。有一次我那时候做节目，我遇到一个民进党立委，我很语重心长跟他讲说，委员，民进党要争气啊，台湾需要在野党。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像哈森这么理性的香港市民，他可能觉得这个政府真的不争气，可能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要能够扶得起来的反对党啊，而不是一个只是在每天演戏做道具的一个反对党。我觉得很多的市民他会，我当然觉得这政府做得不好，可是那这个反对党究竟有没有争气呢？那对于反对党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光谱上面，有些时候市民不会这么简化，就是你们是两种，或是光谱上面其实是有深色之浅色的，而是说你们站在好反对，那其实像泛民里面可能有各种的光谱，那黄玉明他们可能稍微比较，也许比较极端一点的，那可是大家会全部都觉得算在一起，你们民主派的全部都算在一起，所以有一些也许比较理性的议员，他们也得要盖瓜承受某一些也许比较极端光谱上面的这些所谓同袍的这些的政治上面的这些效应，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选民跟或者是在同一阵线的这些同袍其实都很有感觉吧。 其实我觉得台湾和香港的还不是最夸张的，尽管说我们在电视画面里看到的台湾的打架的场面哈，都需要文化部长龙应台在香港演讲的时候专门讲到，他说你们不要相信电视上的台湾，那只是台湾的一半，你要相信呢，就像喝啤酒一样，泡沫下面的才是真正的啤酒，你是真正应该去品尝和了解的。好，我们来找一个更加极端的案例哈，也是发生在上周，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说，上周全媒体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报道那条新闻， 日本的那个艺人 对杨叔啊，杨叔，我感觉他在编报已经控制不住的那个笑声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县议员到底有多么的夸张。 日本兵库县有一名47岁的议员叫野野村龙太郎，为了让自己的涉嫌福报贪污公款，他特别召开一个记者会来澄清，但是他在记者会上的表现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大哭，不但哭到破音，还速度不能自己，那么夸张的表现让众人都傻眼不已。 この世の中をこの 对着记者放声嚎啕大哭，哭到不能自己，说到激动处还拼命敲桌，夸张的表现可吓坏现场所有人。 私が立候して文字通り 你怎么竟敢给的？ 四十七岁的日本兵库县议员野野村龙太郎疑似贪污，福报去年出差195次，领取300万日币的政治活动费，遭受各界质疑。没想到他为了替自己开脱，竟然找来媒体上演大哭秀，立刻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 ですから、皆さんのご指摘を真摯に受け止めて。 眼尖的日本网友还发现野野村的哭声和当红搞笑艺人田中卓志几乎可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日本，政治家或者是名人常习惯用哭博取大家的同情，例如之前因为 STEP 万能细胞疑似造假公开道歉的小宝方晴子。 本当に情けなく、本当にこれまで支えてくださった方に申し訳なく。 但野野村哭得太夸张，眼泪却没有流半滴，演技似乎没有博得大家的同情，反倒是惹来更大的反弹声浪。 もう一度調べるべきだという抗議や野々村議員の辞任を求める声が全国から300件以上寄せ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而且整场记者会，他对福报出差的情况并未多做解释，事情越闹越大，外界预测他的议员位置就快保不住了。 好，这个野野村议员哈，在上个礼拜看到这样的新闻，没过几天，网上改图就已经改包了。尤其是你看到他很多，他还做出那种侧耳倾听现场的记者提问的动作，你实在是太觉得他是在拍戏了。而且我知道日本的这些议员似乎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夸张的。你知道我看完立刻想到那个日剧半泽直树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说为什么日本人的演技这么夸张，然后看到这个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他们是有渊源又传统的。确实你影视剧可能跟议员之间的这种文化都会互相的影响。好，我们刚才也是聊到近期香港似乎正在重演的这个议会的暴力哈。说到议会暴力的话，香港绝不是唯一一个地方，刚才我们也是稍微提到了台湾啊、日本甚至包括韩国。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美国会比较少有议会的暴力，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先休息片刻，等会儿继续进行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整个福茂使立法院真的杠上了的状况。 林淑芬双手奋力一拉，麦克风到手，但却不小心用力过猛，撞破了自己嘴唇。 这是抗争拉扯的正常的小事，所以 我也刚一受伤， 是嘴巴受伤。 台府茂审议委员会居然能开到见血，立法院里拳打脚踢突然显得稀松平常。段宜康一推林德福，哪肯示弱，瞬间蓝绿立委架拐子挥拳头打成一团。从地面吵到桌面，这时已经没人再比谁有理，是比谁说话比较大声，最后的结果就是麦克风接连遭殃。麦克风抢到断了，声音也都喊哑了，立委管碧玲干脆使出魔音攻击。婚气杂音盖过叫骂声，说好逐条逐项审查的福茂协议似乎也淹没其中。记者综合报道。 哎呀，先得佩服一下台湾的记者朋友们， 刚才都在笑。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新闻的描述哈、就比香港的要有趣多了， 很生动。 对，你直接听他那几个动词啊，又弹破音啊，就整个感觉，哎，这是看小说嘛，很有画面感。哎，这个不得不佩，人家的文字功底确实不错。哎，倒是挺佩服哈，你看现在的这种招式。 跟80年代相比，因为我今天确实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呢，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议会暴力是从87年开始的。等一会儿我们还能听到这个议会暴力的始祖朱高正先生的几句点评。今天采访的时候还把我们骂了一顿。好，现在的这种招式哈，跟80年代相比，它是不是更加的多元、丰富、进阶？ 你讲多元，当年你看看那点资料，当时主要的上会去打架的还是主要男性议员比较多嘛？ 对对对， 那现在女性议员也慢慢上了这个战 场。对，他们完全不用顾形象的吗？ 对，其实还好，我觉得顾形象可能比起要顾形象，还不如可能要向选民证明我是在捍卫你们的，捍卫我这条线的。而且你刚刚说到这花。是，我觉得台湾民众已经跟媒体跟议员大家形同好像已经发展成一种默契，就这些就你会知道这就在打，你会觉得很讨厌，可是又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怎么样打到点到为止又不会真的过分，我觉得他们已经慢慢就像说 但是刚才打到流血了，我 这就是失控的，就像上次反那个陆生条例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你会发现好笑是大家就纠结在那个主席台，人肉主席台，就一个掐一个掐一个，然后大家就不动，因为我们就不准你能够抢到麦克风嘛。可上次就有一个其实民进党还蛮斯文的立委叫黄伟哲，他不小心也是随手就抓起他身边一个东西往上一丢，就抓起那个计时器就丢到了国民党的立委吴玉生的头上，哇，当场就见血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失控，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大家，你说女生啊，拉拉头发，刚刚管妈管病人，大家叫管妈就尖叫，对，就会到为止。可是我们之前其实谈过很多台湾的这些经典的这些打架，你说有一些，你说真的打到真的被告，你说我一直讲过例子，当年的那个罗福柱，黑道立委罗福柱打李庆安那个嘛，因为教育委员会耶，就是因为他李庆安影射罗福柱就是黑道介入这个教育嘛，就拿水，就是他们两个就争执之后，李庆安先泼了这个男立委罗福柱水，泼水之后，然后罗福柱就当场就一巴掌就啪就砸，但是问题是有监视器嘛，所以这东西全部在媒体上。那当然还有呢， 就他们当时不是为了表演。 不是会表示真的 打 起来，对，就真的可能李庆安一直泼水，但没想到罗福柱真的也就回打了。 怎么会激动到要泼人家水呢？ 就可能情绪吧，激动。然后你说像有比较近一点的，像民进党小辣椒这个邱意莹，就现在高雄市是副市长的李永德的太太，对。然后那时候他们结婚，邱意莹也是甩了李庆安的哥哥李庆华一巴掌，就打他一巴掌之后呢，那李庆华当然告邱意莹嘛，可邱意莹觉得我没有错，所以我绝对不会去缴罚金，那不缴罚金就要坐牢嘛，后来他的未婚夫就是李永德就偷偷的去帮他缴了罚金，哈哈，算了，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还有，我觉得有些时候时空环境的不同会让你觉得他是在作秀还是他是在对抗。当年朱高正他们，你会觉得虽然也叫做立法院，我们都形容叫立法院的一些肢体暴力或好也好，可是你会觉得当年民进党只有十多席，他们是里面的弱势，所有的媒体是被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所掌握，他们没有媒体优势，在议会又是少数，还有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你会觉得他们比较像是在抗争，在发声，你会觉得当时他们在争取些什么。可是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嘛，就谁叫的大声，谁抢得到镜头好像就会优势，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时空环境的不同，就像刚刚的黄委员会觉得我们是在对抗一个应该要下地狱的政府，一个集权，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时代进步到一个地方了，这个集权是不是当年的那种那个样子，有些时候真的很难。还有当年其实不是那么多媒体发达嘛，那现在其实你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其实都会被媒体放大的，所以真的不太一样。 好，说到这位朱高正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什么人。他呢是本省人，土生土长的本省人，是朱熹的第26代嫡孙哦。77年毕业在台湾大学法律系，他是个康德研究专家，在85年的时候呢留学德国，获得了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86年的时候呢是民进党的创党的首批党员，推动了开放大陆探亲和国会的全面直选。他出名就是因为他是在台湾的国会里面进行了所谓的暴力抗争的第一拳。我们今天上午呢是尝试跟他打了一个电话，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他回顾哈，当年就被这样的一种封号的感情和反响吧。但是 我听到的话语呢，完全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样。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我在台湾是公认的民主战舰，没有我就没有后来的解严，没有我就没有开放大陆探亲，你懂吗？我当初就要求国民党遵守宪法，国民党不遵守宪法呀，啊，我要求他们，你怎么可以说？我刚进立法院的时候啊，在台湾只有17%的立法委员在台湾改选，其他全部是1949年带过来的。我说你如果只给我们17%的选举权利，那我们只交尽百分之十七的义务嘛，纳税缴17%嘛，你这些83%从大陆来的，你当初有一个台湾同胞要求说，大陆来的暂停行使之前就被要拉去枪毙了，你懂吗？香港是胡闹啊，你基本法怎么样就按照怎么来嘛，是不是？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当初是中英谈判结果定下这个基本法，征询过意见的。你现在要跳去什么的直选特首，我跟你讲，我就坚决反对台湾选总统。我说台湾选总统绝对维持不了15年的安定与民主，一安定就不民主，一民主就不安定，就这么简单嘛。你说台湾现在不是乱得一塌糊涂了吗？就是这样。我告诉你，香港的民主就是我1988年去煽起来的嘛。我要你们争民主，但是不是这样搞，要在法治之下来弄民主嘛。现在香港钱乱套了，我告诉你，香港人过去在港英政府的时候，曾几何时跟港英政府要求过民主，你告诉我，连种都没有。 好，尽管朱先生已经朱博士已经60岁了哈，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底气十足。他今天早上对我的这个访问有点不满意，他的意思是说呢，你就访问我几分钟有什么意思啊？像我这种，你至少应该来一个专访，要做大量的功课。那我跟你讲的，你懂不懂？连问了好多个，你懂不懂？你懂不懂？然后我当时就有点萎了，你知道吗？不过还是录到了刚才，也挺难得的哈，就是60岁的朱博士哈，也可以说是台湾整个民主进程的一个风云人物，听到他的一个说法。那既然说到87年他在台湾议会国会方面是进行这个暴力的始祖，第一拳打响了，我们来听听看他在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朱高正委员借题发挥，骂资深委员不退休，曾儿委员成为扶不起的阿斗，还有很多的阿爸管，这些话引起了曾儿委员极度的反感和不满。 谁骂你啊？你狗屁啊！你骂人什么台独啊？你是共产党嘞！你共匪，你共产党啊？共产匪徒啊？梁副，你搞什么鬼啊？ 民进党这几位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讲话太超过了。像刚刚朱委员高振兄啊，你说梁树荣是我们曾委员的爸，梁树荣是你的阿公啊。因为我大你10-20岁，梁树荣大我十几二十岁，做你的阿公够了啦。 另外，由于王义雄委员不听主席制止，硬要发言，主席刘阔才敲议事锤，宣布休息5分钟。这个时候，民进党的许荣淑委员跑上台去全冲主席，和王义雄委员一搭一唱，演了一场闹剧。到了下午，忍了有大半天的梁素荣委员终于上台，指责朱高正委员在议场有暴力的行为，难怪民进党无法吸引更多党员。而朱高正委员又上台反唇相讥，使得今天国会议场一片谩骂之声，让列席的政府官员只能够摇头叹息。 但是我们这种忍耐是有高度的智慧，这是一个国会的殿堂啊，哪有随便三字经这个骂人呢？我想民进党你的党员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朱高正这种委员在堂上的国会上行使暴力。我在这只问你，你今天坐在那里数位数餐，你还觉得一点都不觉得羞辱，那这种人叫做无耻。我说我骂你无耻老贼啊，完全正确，我告诉你。 哎呀，这个30年啊，还是声音变得挺多的。之前那个 key 非常的高，但现在30年之后再听，确实在情绪上跟当年弱了一些。但是，他整个的政治取态跟当年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他现在主张的是两岸统一，刚才我们都听到他也不主张在台湾进行现在的这样一个选举。佩芬，就他还在台湾的媒体上活跃吗？ 其实没有了。我那个我还在做政论，就2000年之后前上下吧。对，我刚入社会的时候那时候还会，但后来他比较多就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其实也慢慢的比较少在上电视了。对，但可是我觉得刚委员你也提到，我刚刚提到就是当年的时空环境真的不一样，当年他们是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去冲破。可现在当有时候你觉得它变，是因为当这个东西冲破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你会没有那个着力点。所以我觉得还有刚刚你看他骂这些，你说你是共匪啊，你是什么，你看现在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作为政治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因为一旦从政或者是你将来打算从政，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的话你的动作一辈子都会被检验的。 对 对， 而且30年哈，就刚才你讲的时空变换，你不知道在他的身上到底经历过什么，发生了什么，而且包括你讲的他为什么当时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能很多的人我们只是看到结果，所以你会觉得媒体他是有一定责任的。尽管说现在台湾的议会政治也是被人诟病说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似乎每次只要有新闻画面播出，有摄像机对着你，你就准备好，而且必须自己选择一个最棒的机位，如果媒体没有拍到我，我就不会进行这样的表演。那表演的原因是什么？表演的目的是什么？似乎媒体现在报道的只是表面，只是看到这些所谓最精彩和最有戏剧效果的这些画面，但是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我是看到台湾很多媒体人都在对这个进行批评。 你说媒体有责任肯定是因为我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在看香港的新闻的时候，他们每当就是报道那个立法会的一些议案的辩论的时候，我都特别留意，因为跟以前很不同。我记得我当初出来做那个记者的时候，我被派往那个立法会采访的时候，有一种很大的压力。为 什么 呢？因为有些议案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你要看很多的背景，要啃很多东西，然后你在立法会的那个大厅里面，你要很小心的去听，就是哪一个议员有一些差不多要好的上拜，我就叫摄影师去拍下来。因为当时候真正的内容就是在辩论的那个议案啊，有什么重点呢？有什么 point 呢？但是呢到不够10年之后，我到外面采访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camman 的那些同行，他们是怎么做新闻的，还有的是电视的记者是怎么做新闻的，他们就叫他们摄影师，哎，你主要拍 黄 拍那个黄 一 鸣，拍那个长毛，拍那个什么，全部都盯着哪几个人，就是拍他们在那个立法会有什么动作啊，放什么气球啊，纸飞机啊，就是印刺机啊，砸什么东西啊，就是哪这些。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些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作为一个市民，作为一个观众，我为什么要看那么多这些冲突的画面呢？对我来讲，就是我真的很关心那个议案或者是那个辩论的那个内容是有什么进展呢，那个政治怎么推动，这是才是我关心的，我不是要看他们说什么 说话。但是你作为一个选民哈，你作为一个选民，你跟作为一个市民的心态你会不会不太一样？因为你手上是有投票权的。 对， 当年如果到时候立法会再改选，你会不会考虑我不知道你的趋向是怎么样，或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在考虑，我原来是这些比较激进分子的支持者，但是我想要去劝说他们，我可能 要看他们是怎么样什么年纪的人。比方说有朋友就跟我说，哎，你看现在立法会他们都不是什么辩论的，什么保皇党就一定通过政府的那些议案，我就遵循那些长毛啊什么黄玉明啊那些他们为我出气，我就觉得很果然 很过瘾。 对，很过瘾。对，但是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不能完全去反对他，因为他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但是如果我拿着议员他们拍自我介绍的是当中，我真的要看他们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提过什么内容，因为我单纯看你在议会带汗或者砸东西我就选你，我不是没有脑袋的吗？我完全不同意。但是呢那些比较年轻的那些比方说读书的那些小孩子刚过18岁，他们 可能比较容易被煽动， 他们就很容易掰这些东西 他砸东西， 对， 很爽啊！ 热嗯、 我没有机会出气啊！他向着那个梁建英就是砸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我当然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但是，就是有不同的选民，就是有不同的对象吧。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接着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阿沈。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哈，应该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吧，做新界东北发展争议的时候，采访过一位粉岭的居民，那他也是80后一位大学生，但他的发展的道路呢，就没有跟我们一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去 office 做一个白领什么的，他呢反而是回到了粉岭的乡下去做那种农耕的工作。他叫卓佳佳，是一个女孩儿。你听她的声音啊，非常的温柔，就是你绝对不会去把她在立法会外面非常暴力的这种抗争的方式相联系起来，而且他还是当时选择游行示威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抗议方式的一个带头人，一个核心成员。那他就说现在财委会的那个主席叫吴亮星嘛，他当时在审这个拨款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认为他们的这种不符合程序的软暴力比我们在立法会场外的进行的所谓的暴力活动要更加的可怕。因为你看即使我们的在室外的暴力，他对立法会的外墙有一些摧毁，在墙壁上天花板被我们弄坏了什么，但是这些你很快就可以恢复的， 但 你可能花几千块钱， 但有问题的议案通过之后就不行了。 对，但是这些议案一旦是被通过，而且是用程序不是很正当甚至是不光彩的方式通过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那么在6月27号立法会的财委会经过7次会议晚上10点钟呢，突然之间通过了新界东北的发展前期拨款。当时的主席吴亮星他和泛民的议员就归程的问题发生了争拗。吴亮星呢，他就突然间宣布说议员轮流发言，1分钟之后就议案付诸表决。很多的泛民议员就走到主席吴亮星面前进行理论，当时的保安员也看得非常的紧张，就是一字排开做保护。群情汹涌之下，吴亮星说休会5分钟。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多的泛民议员他们就在中央不肯离开，但是也有人是走在场外进行抗议。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呢，吴亮星突然之间说我们现在立刻就表决，所以就导致很多的泛民议员还在场外没有回到会议厅当中，于是呢相当于他们变相的丧失了投票权。 对， 那在这样一个人数没有足够到大家是在开会的，就是跟之前开会的人数不相匹配的情况之下，最后这个议案是通过了， 29票赞成，这是2票反 对， 对， 而且 两个就是剩下来的那个泛民议员。 我记得当时晚上哈，就是 Facebook 上面已经被洗白，就所有的香港人都觉得这是史上立法会 最黑暗的一天，他是在 偷吗？ 很明显是在偷。 啊，我觉得这样的程序不公义，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之前你会讲一些说什么他有利益冲突啊，他又是数码通，又是什么中银的高层，又是各种有利益相关的，你还觉得这完全不能够足以就是证明他有跟这个议案有一些什么官商勾结的证据的话，但是他用程序不公正，就这些你是必须遵守一些底线他的突破的话，我觉得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所以你会看到即使在场外哈，当时没有像之前卓佳佳的那种大规模的在立法会外面包围，但之后几次会议泛民的议员都是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只要是吴亮星在主持，他们都会拿着一个巨大的牌子在底下，甚至中间休会的时候一度会冲上去让吴亮星辞职，而且包括香港本地很多的电视电台节目，很多很多人都在发表他们的意见，表达对这个事情的严重的抗议和关切。 这个 听起来或者是看起来更恐怖的，就是你这一趴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就是有一些议案就是比较反对声音比较大或者是不公义的议案，就是如果都是用这些程序去通过的话，那往后香港还有一个平衡的声音嘛。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在电视上或者新闻上看到议员他们在暴力在喊什么口号，觉得他们很无理，但是有时候他们的那个他们在那个议会里面的数目就是少数，也不能做什么，最多就是否决，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委员会，他们就是用一些程序去哄骗大家，就是最后就通过。那议员除了发声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可是我觉得牵制，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成熟。你看台湾最近前阵子在闹福茂太阳花这个事情，不也因为一个委员，国民党的张晋忠偷偷在程序委员会就偷过了吗？就后来你看到它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引发了一次血运，然后引发了整个可能也许位于台湾未来的一个第三次的这民主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在于他干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这个代价。可是香港现在我觉得整体的，你刚刚讲到脸书上很多的人当晚对我有很多香港朋友会，可是那后续呢，可能除了当晚有一些也许几百人去冲就立法会，后来然后警察驱离之后，他的社会的集体这个力量他有延续下来吗？那还有就是你说媒体会批评，可是批评的他的持续的动力动能有批评到这个人觉得哎，我对不起，我真的做错，我要辞职下台了，没有。那另外一个就刚我们私底下来聊到一个政党的牵制力，张晋忠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感受到这个社会压力之后他是可以要求他的，因为我这个党我还得要选举啊，我不能因为你一个立委的一个可能他的一个脱序行为或者他真的暴冲，我可能整个党要付出很大的一个大选的一个代价。所以一环接一环，整体的一个牵制力量。可是我觉得香港目前来说为什么可以这样，是因为 好散， 对，在这个牵制力量它没有太多的延续性，还有其实它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也许只是在脸书，在我的社交媒体，在我的晚餐的朋友的饭局上面，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可是它没有真正把它化为太实际的，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敢，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它是一个进程。 我觉得最后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今年七一游行的人数，你不管是什么地方的统计，它都是史上2004年以来是最高的。你尽管每年都会警方跟主办方跟港大的一些民调机构会差很多，但是不管是哪一方，今年的数据我看媒体报道保守的都会说数以几十万计的民众上街，但上街之后的问题能解决什么？而且你会发现大家表达的诉求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就各有各自的诉求，甚至包括新界东北这个发展它争议这么多年，而且很多人对这个发展它是有一套不一样的哲学，就是我上次我记得在节目里面我感觉到是一种世代的差异，就是我当年的那些老板们香港人哈，他们从罗湖过关，就是坐火车看到粉岭这边，他们会说哎呀你看深圳那边全部都是高楼林立耶，你看香港一片荒芜，为什么都不发展呢？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你尽管看80后的这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尽管是用尽身上所有的力量希望获得媒体的关注和市民的讨论，但是讨论归讨论，大家会不会最终还是站在你们这一边，我觉得根本上因为他们并不认同你们的这一套发展哲学，就世代之间的矛盾体现在这里。因为这次争议的是新界发展东北，即使它的程序不那么公益甚至不那么光彩，但是可能有人会觉得因为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关键，而且甚至我是希望他用最后的这样一个结果来符合我心中的预期，所以大家的反应才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你说福茂的话，他一旦是通过跟这么多的小市民是有切身的利益关系的话，大家可能你的反响就完全是不是一样的等级了。 但它的根结点还是一个程序正义嘛。你刚刚所谓讲到这种软性的暴力，它是既然之所以立法就是民主程序，它就应该有一套正义该做嘛。 对， 那大家在同样的一个战线上面来争论嘛。可是有些时候这两个问题都是在于为什么会有争议，就是因为他们在某些地方他犯了规。对啊，所以才会是 引起这样的一个争议。 而且我会觉得看现在的香港的新闻哈，绝大部分是负面的很多，你不管是报道游行、报道选举，我们很多新闻也受到一些影响，说句实在话。但是你内地的民众对于香港可能现在很多的印象是来自于所谓的中港矛盾啊，对于内地的游客并不是那种抱着非常欢迎的态度，但是实际上香港人可能更加关心的他们这种所谓的核心价值，你说包括程序的公平和正义，就这些核心价值对于香港人的伤害和对他们的价值是远远大过于所谓的一些，我甚至觉得中港矛盾它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一个东西，你远远没有需要去上升到正面政治层面上去这么大的一个考虑。但是如果是一旦程序正义这些底线和核心的东西被破坏之后，这个对伤害香港社会的伤害可能是最大的。你就包括所谓的这个世纪审判，郭炳湘、郭米莲跟许世仁之间的这个大案子，媒体在一开始追了很多天，现在又稍微进入平静阶段，我们又没有看到上头版头条，因为他抖出来的料没有那么的劲爆，但是这些东西的细节你才是会觉得这可能是真正会威胁香港最为核心的东西，所谓的官商勾结，你就包括内地这些大案子，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最内核的东西，但是一旦是这些东西曝光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它所谓一种最高层级或者最深层次的细腻的那种运营的方式，如果这些运营方式跟你回国之前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的话，那么这座城市真的是变了。 反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你就看台湾当年怎么追陈水扁扁家他的这个弊案的，我觉得整个媒体是用多大的资源在堆到琢磨细节， 对 他所捍卫的是可能这个政府让整个这个官商之间的可能价值社会公益都崩坏，我觉得可能目前刚刚樊叔讲到，也许在香港，也许在内地，就可能整体的媒体文化或怎么样并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能够被讨论到这么彻底，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可是很有些时候你能怎么讲也无奈，就它整个是真的是环环相扣的 一环， 对，就是一个环 环 相 扣 的。 你包括我们前两天讨论的徐才厚的那个案子嘛，很多的内地媒体都会抱怨说我们也拿不到什么更加劲爆的消息，就是真正核心的细节我们只看到结论性的，我只能是报道结果，但是中间细节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知晓的。然后呢就会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公知大 V 啊，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抱怨和感受嘛，说你十个中纪委也抵不过一张不受党控制的报纸。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你就包括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着意这么在意每年新闻自由的这个排名，但是确实你说如果这些核心的东西和监察政府的东西一旦是动摇的话，那这个城市可能受到的冲击远远比中港矛盾这些来得更大。 不过我觉得公民意识的觉醒就是在或许在台湾，也许他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像刚刚朱委员觉得台湾现在乱了套，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在这种乱了套之间你才会刺激人民去思考，去思考什么东西是这条线在哪里，也许我们争取一些东西但是怎么样才叫过激，或者是我们怎么东西是不该沉默的，有些时候真的要透过这个过程去。可是我始终在香港，其实我很喜欢香港的，可是我觉得香港很多现在的发展他们也是在学习，不管是媒体，很多人喜欢说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嘛，就可能现在的发展，可是我反倒从做政治上面的发展来看，我会觉得其实过去的台湾就是今日的香港，真的你很多的发展真的觉得你好像就随着我从毕业到现在的一路的轨迹的发展就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香港市民，对政府，或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对于媒体，他们都在学习这样的一个环境变化，大家真正该捍卫的一个价值跟守的本分是什么，我觉得都在学习。 是好， 那 哈森有什么总结的？ 那佩芬，你看现在的香港这个议会现在的这个文化是不是就跟你刚毕业的时候那个台湾的是差不多呢？ 差不多，其实还是有差一点啦，因为整体的基本基础还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慢慢的其实会，我觉得大家会醒来，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这个朋友会开始开始去看政治了。 对， 当他去看政治，他或许他不会走，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的，但是他当他落实他的选票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影响力，真的是一环一环了。 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你看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哈，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些事件的催促之下、刺激之下，他都会去关心政治，那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指标。 其实我之前谈过很多，在台湾真正大选最大的关键是哪一块？不是蓝的那块，不是绿的那块，是中间的这一块，他们有决定性导向哪一边，哪一边会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可能不见得会出来，每天就可能在那边发表意见，可他们却在每次的选举都是最重要的关键角色了。 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三 D 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阿瑟， 再见，拜拜。